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昨晚讲到上因，在这个上因的境界里面修这个一心心共的禅定，而曾经发生过八种不同的境界了。今晚讲到呢，是这个修禅定的人在个定里面呢，忽然间产生这个贪求这个心空的妄想，因此呢就招魔了。经文说，由善男子受阴虚妙，不遭邪类，言定法明，三摩地中心外入灭，研究化性，贪求心空。这个呢，由善男子就是修这个一心心共的大定的人，一路修行呢，已经破了色音，破了受音，现在在这个上音里面修这个禅定。所以说受音虚妙，不遭邪类，经过受音十境十种境界，他都知道这些是妄想，不会被这个魔鬼侵扰，所以呢就冲过这个受音，破了这个受音。咁喺呢一个言就系智慧吓，定就系禅定，定慧均等嘅时候咧，系能够发明呢个心光，所以咧继续向前修呢个三摩地。点知咧佢忽然间心爱入灭，心爱入灭咧即系贪求入呢个寂灭嘅空境。因此他就进一步研究孟默变化的体性，希望呢求到这个生灭灭已直灭现前的这个心空的妙境。就因为这一念的妄想，魔鬼就出现了。以是天魔后得其变，非征服人口说经法，其人终不觉知魔着亦现自得无上涅槃，来比丘空善林指次辅助是法。这几句经文呢是一样，好像以前那些一样的讲法，即是说他一念追求这个空境的时候，天魔呢就有得到他的方便，於是呢非这个精啊，即是妻遣这个妖精啊，附其他人的身体啊，能够口说经法的。那这个被精所附的人呢，亦自己不知道是被魔所着，自己说自己哇，现在呢开悟了，得到无上涅槃了，以为他觉悟了。所以呢他来到呢这个入三摩地的善男子，已经破了受音的善男子的地方辅助说法。他讲什么呢？他未说法之前呢，依大众中其形忽空，忽然间不见了他。如果我现在忽然间用隐形实不见了，你们怎么呢？你们一定是说这个是魔了，没错的了。如果不是魔鬼呢，不会这样的。OK，那咁忽然空中乜你哋大家见唔到嗰个说法嘅人喎，点知佢突然间又响空中出现，所以呢显示佢出没自在，或者现身呢好似响我呢个玻璃瓶咁样，成个身系透明嘅，或者自己呢将手同埋脚呢都好似碰出呢个香气，或者呢， 当时大家咧提小便，嗰啲提小便咧变成蜜糖啊！咁呢啲咁古怪嘅嘢，你哋见到又点咧？咁冇可能嘅。嗱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唔使惊，你哋未有资格俾见到呢啲魔鬼嘅。点解？因为要修行修到咧受阴尽之后咧，呢啲魔鬼先嚟，佢先怕你。你明唔明啊？他怕你做咩？怕你超出三界，所以嚟扰乱你。但你哋而家凡夫俗子，他明知你是永远困响三界，他使乜扰乱你啫？啊，所以你哋唔会有机会睇见到呢种境界嘅，唔使惊吓。嗱、啊，咁呢、这个人咧，古古怪怪咧，然后咧佢讲啲乜嘢咧？毁谤戒律，诽谤戒律，轻贱出家人哦，口。中常舌啊，无因无果，一死永灭，无复生后啊，及之焚性，虽得空寂，潜行淫欲，受其欲者，亦得空心，不无因果。呢啲就系魔鬼嘅伎俩啦。哦，这个魔鬼咧啊，依大众中咧啊，不但系表现佢嗰啲古古怪怪嘅行动，而且咧系毁谤。法的戒律，这个就是谤法，轻贱出家人就是破僧，即是破坏世根和出世根的因，口中常舌无因无果，一死永灭，无复后生，及之圣言，这个呢就是破坏出世根的果。本来呢无论出世法或者世根法，一定是有其因必有其果。嗱，我问你啦，二乘人证得涅槃是果啊，以乜嘢为因啊？啊，乜嘢法都十法界都有因果。嗱，我哋响呢个六道轮回里边做人，以乜嘢为因啊？唔知道。知唔知啊？应该知啫，系嘛？啊，人系以五戒十善可以做人，可以升天。五戒十善系因，啊，升天做人系果。阿罗汉咧修呢、这个乜嘢？苦集灭道四谛法系因，啊，正得真空涅槃系果。辟支佛呢十二因缘为因，是啦，得到这个乜嘢果话？十二因缘是因啦，得到咩果呢？一样是真空涅槃的果，不过不同的是乜嘢？习气，连习气贪嗔痴的习气都消除埋。阿罗汉呢虽然是断了贪嗔痴，但是仍旧有习气、哦、所不同的是这么多多。菩萨以什么为因啊？六道万行为因，所得的是什么果？圣人的果。菩萨已经证了圣位、哦、甚至到呢最后呢证得佛的果。菩萨修六道万行的因，将由转分入圣，最后得到圣法。所以这个是出世法的因果，同埋世间法的因果。譬如说你们而家晚晚都来听经，那你们那个事件就好一点咯、啊、这个勤力听经是因、啊、成绩好就是果、啊、譬如说你很努力去做事，咁啊，赚多啲钱咪就系果咯，吓、啊！你对人好啲系因，人哋对你好就果。任何样嘢都有因有果嘅，啊！而且呢啲因果系相类嘅，系类似嘅，而且咧啲因果系自作自受嘅。但系呢个魔鬼偏偏话无因无果，啊、佛教话由因咧招感呢个果，所以今生死咗之后咧就随呢个业因咧来世去受报嘅。但是这个魔鬼说一死永灭，无复后生了。 所以呢冇呢个圣印，冇呢个凡夫嘅分别，死咗就算啦，乜都冇啦，呢就入于空。呢、这个叫做天灭空啊。空呢有好多种，有对待空啊。我哋而家呢度呢係空间，呢度唔係空间，呢度有嘢唔係空间，对待空啊。呢、这、一个呢就叫做天灭空。另外一种叫做咩空啊？法嘅境界係咩空啊？第一二空，冇错啦，法是证了第一二空，所以空都有很多种分别。现在呢这个呢是魔鬼所讲，所以就说世间出世间都没有因没果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，所以乱这样做都可以、啊、这一种魔鬼、啊、叫做什么魔呢？这个呢是日，此名日月，薄食精气，金玉之草啊，莲房龟壳，经千万年不死为灵，出生国土，年老成魔，老年时人厌足心生，去俾人睇，弟子以师多行王能，以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更欲。呢、这、一个薄暮因果，这些邪见的魔鬼是什么、啊、是这一种呢，是这个金玉之草、啊、或者是麒麟、凤凰、龟或者白鹤，这些生命呢都是很长寿命很长的，经一千年或者一万年都不会死的，因此呢日久太长了，所以他每一日呢都在吸这个日月的精华，因此呢他就会变成这个魔，变成年老成魔。由此可以知道呢，金或者玉，有些人呢就说古玉呢就会辟邪的，是不是啊？古玉咧会变成邪啊！真啊，嗱呢度系讲呢个经讲嘅，唔系我讲噶吓。枝草即系灵芝啊，嗰啲生熟啲草咧，系太耐太耐就会有精噶啦。咁、啊、呢一个精咧，呢啲妖精咧就俾呢个魔王差遣佢嚟附其他人嘅身体，就嚟到呢个贪求空寂嘅人嗰度说法，就有种种不。同不同寻常的行动啊，亦讲啲特别的魔鬼的说话哦。咁啊，最终个目的咧，令到人哋信受佢的时候咧，啊，于是咧就同呢一个弟子咧啊，潜行人肉，偷偷地去破戒哦。咁啊，受佢所任肉嘅人咧，亦系好似佢咁话。这个天灭的知见说不怕的，没有因没果的，不无因果。那结果怎样呢？结果这个魔鬼、啊、最后呢是厌足心生起，就离开这个附被魔所附这个人的身体。结果呢这个被魔所附这个人同埋修禅定这个人呢，好大多数呢都会陷落这个国家的国法惩罚，产生这个王能。以东先国这几句说话呢，就是法献阿能和我们末法的众生，你首先应该明白在禅定里面呢，一发生这个贪求呢，就有这些魔鬼出现。假使跟真係有呢啲魔鬼出現咧，咁你就要首先明白唔好受佢嘅擾亂，咁咧你就會超出六道輪迴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迷惑不知咧，認為哇呢、这個真係菩薩啦，咁咧受其所惑咧，又將來咧就會墮落呢個地更無間地獄啦。咁第十係呢一個係呢、这個。上音里面修行的第十种可能发生的境界，就是贪长受想。 由善男子受音开妙不遭邪类现定法明心摩地中，这几句说话不需要解释了。心爱长寿啊，生苦现机，贪求永睡，气昏焚电生，动气变液，世上常治。嗱，响心摩地中修行嘅呢个人咧，发现根嘅心咧起呢个贪心，希望自己长生不老，希望冇死。哦，因此咧，佢就生生苦苦咁进行研究，研究好微细嘅动相。研机咧就系研究好机微嘅动相，希望咧系靠呢个动相啊不生，然后可以舍弃呢个凡夫有形嘅凡定生死，而得到圣人变亦无形嘅生死。到现在为止，你哋听呢个凡定生死同埋变亦生死听得多啦，而家明白系乜嘢？明白吗？冇反应喎。嗱，我问你，菩萨有冇凡夜生死？吓、啊？有冇啊？冇。二圣圣人有冇？ 有。 吓、啊？ 有。 有呢个冇？ 冇。 冇。凡定生死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凡夫才有，是六道众生是有，圣人已经证这个无二涅槃，是已经取消这个身体了，阿罗汉无。那菩萨有没有变异生死呢？有有没有？究竟是有有没 有？ 嗱，好多人话冇啊，有变异生死系咪系点样点系点样死法噶？你话俾听嗱，凡定生死你知道点样死噶啦？一口气不嚟，嗰个身体僵直咗，咁啊咪死咗，化为骨灰，骨灰又唔系俾一阵风嚟吹，咁啊冇乜都冇晒啦。嗱，变异生死系点样死噶？我哋有冇变异生死先？有啫，冇。恭喜你了，如果没有我们两种生死都有、啊、二圣圣人呢只是有变异生死，没有这个梵定生死。菩萨有没有变异生死呢？有。佛呢？没有。是的，这个变异生死是怎样的？很微细的心中生生灭灭，心里面的想念的念头生生灭灭。你能不能够说你没有生灭、啊、这个念头你一分钟都不知道想多少东西，这个妄想生起，那个妄想又灭，那个妄想生起，那个妄想又灭、啊、生生灭灭，一刹那、啊、有很多很多生灭。所以这个叫变异生死，就是说我们有两种生死，圣人呢，阿罗汉呢只是得一种生死，菩萨都是得一种生死，不过阿罗汉的生死呢是粗，变异生死粗，所以呢是有这个尘沙烦恼盖住它。菩萨的未变异生死细，是无明烦恼盖住它。等个菩萨断到最后一份无明呢，就没有生死了。真若说果更是更是没有生死啦。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文章里面写易死永亡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两种死呢生死都没有了。但有些人不懂看我的经的呢，他就将我改做生死永亡、哦、又不懂看，他不知道生死有两种、啊、他以为我写错了。还有一样东西，孔夫子呢，孔夫子的梦下呢是有十言三圣，有十言三圣、啊、十个言圣，言圣即是 好比普通人好嘅叫做賢咯。係再進步咧就聖人啦，係咪啊？孔夫子門下有十賢三聖。咁我咧就喺我科秀生嘅門口咧寫個對聯咧，三聖十賢咁。嗰啲人行過咧就批評寫錯咗咁。咁究竟邊個錯？佛教是讲三贤十圣，你告诉我哪个是三贤哪个是十圣，讲啊，听到现在你听了六十圣为剪衣号嘛，听完给回我了。三贤十圣六十圣为里面三贤十圣是哪一个位置啊？没人答复我啊？十信位是什么？内犯位。十字十行十回向是言位，三言。十地是圣位，十圣，三言十圣。听完楞严经什么叫做三言十圣都不懂。我会温习啊，这次出题目出特别多，下个礼拜你就拿到我啦，会有呢啲嘢喺度啊，系咪？听完啦，俾分法师啦，我唔使记啦。咁啊，听完部《楞严经》，对起码对呢啲圣位啊，边个有咩烦恼，边个点样填呢个烦恼，边个系喺咩位置，起码都应该有啲明白咯，系嘛？如果唔系，人哋问你《楞严经》讲乜嘢啊？咁吓唔知喎，咁咪仲有啊？好可惜嚇，我二線咧係呢一個月咧嗰本整理嘅《楞嚴經講記》咧就送到你哋嘅手啦。但係真係有魔障出現啊，排版咧拖咗我半年，我二線半年咧三個月排版，三個月印刷，呢個月就交到你哋手啦。但係而家到而家排版都未碰得好。我为了这件事再逗留多两个月讲这个水忏，都是整个希望救对最后一次，我就要走人了。所以呢是我走完之后你们才可以在这里拿了、哦、希望呢有得拿、啊、你们每晚出席听经的人呢，听据说呢是有登记的，是吧？有签名的，有簽名的有得攞，冇簽名的冇得攞。咁你記住記住，幾大都嚟簽下名，冇簽咗名就走咗喎，簽咗報到就離席喎。嗱，呢度咧就係話呢一個人咧係希望咧了咗呢個梵殿生死，而得到呢個未世嘅變業生死，所以佢以為呢個未世心念未世咧就係上智啦。咁實際上上智都係生死啊。咁就呢一念嘅希望啊、貪心，就招到呢個魔鬼出現啦。以是天魔後得其變啊，非精附人口説經法，其人竟不覺之魔著。亦自然得无上涅槃。哦，咁呢一内比求生善能指示辅助是法啊，呢啲都系呢几句说话咧，好似前次一样解释，唔需要再讲啦。好言他方呢个好字，读咗好字，好中意讲啲乜嘢咧？啊，中意话去到好远好远嘅地方。我都可以即刻去即刻回嚟啊！就算是萬里咁耐咧，我都唔需要搭飛機，我亦唔需要坐船，我一去就回嚟，即刻就會回到嚟啊！咁啊，人哋唔信啊，你講啫，會唔會係真噶？咁佢就表演俾你睇喎，點樣啊？信息再來，經文你再息再來。皆依比方啊，取得其物。譬如话有一样嘢，香港冇嘅，只系美国先有。啊，佢瞬息之间咧，就去到即刻攞咗嗰边嗰啲有嘅嘢，嗰边嘅特产攞嚟俾你。哦，或者响一个地方咧，响一间屋里边啊， 数步之间啊，令其从东啊，乃至西壁，是人急行屡年不到，因此心上而发现前。呢啲系魔鬼嘅伎俩，系有时咧去到好远好远，瞬息之间就翻嚟啦。有时咧响一间屋里边，系或者一千尺咁啊，冇万尺嘅屋系咪啊？千尺、五千尺都有咁，咁佢令到你咧由呢个东边行去西边，行嚟行去都行唔到。呢、这个咧就系话令远咧变成近，令近咧变成远，呢啲系魔鬼嘅力量。令到呢个人咧行近嘅地方就好似好远好远咁样，咁啊目的系为乜嘢？目的令到人咧系信佢啊，真系有神通喎、哦、咁，咁啊，所以咧而呢个魔鬼所附嘅人呢、这个就系发出世啦咁，咁啊佢不但呢啲动作古怪啊，而且口中常是话十方众生皆是吾子啊，我生之佛，我出世界。我是現法，出世自現，不應修德。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佛性，但是不是佛，是有這個理性，是理即法，不是究竟即法，要經過修行、觀行、相持、焚證，然後證得佛果，是究竟即法。但是這個魔鬼就說、哎、我所有眾生都是我的仔啊，我是出生之佛，佛都是我的仔，是我出世界最先的，我是最原始的那个佛，我是出世自自然然的，不用修行的，有没有这些事呢？当然没可能，是吧？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因为头这个贪求寿命长远的人之所好、他说他是最初最初的佛、他的寿命好长好长，是能够生出之法。边个可以生出之法？你话俾我听。波耶，冇错啦。波耶是之法之母，所以《心经》里面有话三世之法都因为呢个波耶波罗蜜而得到啊，得到证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波耶智慧是出生之法之母，是菩萨之师。除了之外呢，没有说哪一个人可以出生十方之佛的。那他这个魔鬼，他居然说他是能够出生之佛，他是最原始的那个佛、不应修得的，自自然然而成佛的。那这一种讲法呢，就是说修行无益咯，你们不用修行的、听我话就得了，听我话呢我就会生出你是佛了、这一种讲法是什么呢？那此名自世自在天魔，使其见索而遮问查，及四天王皮舍童子未发心者，离其虚名，食彼精气，或不应施其修行人亲自恭敬，清汁金刚以以长寿。这个清字是应该是不是应该手执金刚、要查回这个原本的经典，你们的经是不是手执金刚、清执、都是清执、艳美女生成行贪欲，未热年岁，刚老枯竭，口兼毒言，平欲妖媚妖媚，前人未长，多含妄能，未及二认，先已刚死，老年比人，以至坐幻，以东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更欲。这个魔鬼说他是现法，是能生十方之法，能生一切众生。这个魔鬼是什么魔鬼？自在天魔、是欲界的天。欲界天有多少层天、有六天，六天最高的层天叫做大自在天、就是在这个大自在天里面的天魔，是这个魔王。这个魔王叫做波长魔王、那么呢，他虽然波长魔王、 是有自己的天宫，但是他呢是仍旧属于他化自在天所摄，所以叫做自世自在天魔。这个天魔呢是以前呢就非征服人使其他那些魔鬼，现在呢或者是使其他的妖精，或者自己亲自现身了。凤仪遮问茶，翻译叫做杂道女。这个皮舍童子呢即是皮舍遮鬼，亦叫做淡精血鬼。这些鬼神未发菩提心，未归依三宝的呢，又不懂得发心护法，所以到处是害人，是属于一种恶鬼来的。所以呢我们有时呢说鬼那么好，真是有善鬼，有时候鬼那么恶，那 就是指这些恶鬼了。利这些恶鬼呢利用行修行人的受阴开明这种定心，就帮助他产生这个邪的智慧，所以呢就来吸这个修行人的精气，助长他的魔鬼 的身体，所以他就不需要飞升附人了，就直接去吸这个修禅定人的血，吸吸他的精神。这个贪长寿的人呢，亦能够亲自看到魔王现身，口中呢对他说，我现在是有这个金刚坚固的术，能够令到你的身体坚固不死，得到长寿。这个人贪长寿的人欢喜咯，求长寿得长寿嘛，所以就听他话了。然后呢听了他话被他迷惑之后呢，他又变现这个天魔呢，这个魔王呢变现美女的身来诱惑这个修行人，贪这个行这个贪欲。因为魔鬼上身吸他的精气，所以不用一年半载呢这个求长寿的人就死了。求长寿反而一命呜呼，得到点名。咁呢一个被魔鬼吸佢精血嘅人咧，成日咧就响自己房咧自言自语。嗱，你谂到系咩情况？佢自言自语啊？嗱，系咪真系佢自言自语啊？唔系，佢狂同呢个魔鬼讲说话。但这个魔鬼引他的身形，你们只是看到他这个修行的人，不看不到这个魔鬼，所以说他自行自义。实际呢魔鬼跟他呢同时在双创里面自言自义，其他的人见不到魔鬼，见到他就说他自言自义。其他的人听到他的声音呢好像妖媚的声音，这些声音就是魔鬼说的咯。前人未唱呢，前人未唱是什么？是说这个修行人是因为这个师呢，他的师父呢受这个魔鬼所惑，他不知道他的弟子不知道他的老师是受这个魔鬼所惑，所以呢这个弟子呢又跟为他护作连位了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这个受魔所惑的人同埋呢一个修禅定的人，结果都被人哋捉咗去，因为乱咁行淫啊，所以破坏呢个风俗习惯，因此呢就被人告到法庭捉佢去坐监。但系呢未曾行刑啊，已经先死啦，刚死。点解啊？魔鬼吸噬他的精血，吸噬你的精气，所以呢他就未及行刑就已经是死了。这个未及行刑先而刚死呢，是指不因 个师傅而以呢个美女成行贪欲嘅人，两个都两种咧，都系足，都系可以老练嘅定心，令到佢色身系消亡嘅。以等当觉以下呢几句咧系一样。话你应该咧系明白呢种魔境现前嘅时候咧，你唔好受佢所惑。如果你唔提高警觉，以为呢个咧就系佛在内咧，咁达到你嘅求上受目的，你就跟自己去附作，认为咧结果你就会堕落地狱啦咁。